现在很危险，都要警告你，怎么不知道？拜托别再多给我刺激，我忘了自己，连呼吸都快暂停。当你向我越走越靠近，下楼越下好奇怪，难道你也觉得怪异？要我加点继续拜托歌， 可我只想藏着你，藏在我的怀里住，那些视线让我有一点不开心， 我真不快乐。 想一条的新鲜的，还要再放电。